从山中来，还带着兰花草，种在校园中，希望花开早。一日看三回，一看的花时过，兰花却依然恩宝也无一个。眼见秋天到，傲一兰如暖房，朝朝平谷兮，一夜夜不能忘。但愿花开早，好能将夙愿偿。看庭花簇簇，不开的许多香。我从山中来，还带着兰花草，种在校园中，恐希望花开早。一日看三回，一看的花时过，兰花却依然恩宝也无一个。眼见秋天到，傲一兰如暖房，朝朝平谷兮，一夜夜不能忘。但愿花开早，好能将夙愿偿。满庭花簇簇，不开的许多香。我从山中来，还带着兰花草，总在校园中，希望花开早。一日看三回，一看的花时过，兰花却依然安保也无一个。眼见秋天到，傲一兰如暖房，朝朝平谷兮，一夜夜不能忘。但愿花开早，好能将夙愿偿。满庭花簇簇，不开的许多香。